之间，和我们一起倾听亲切的声音。FM 幺零七三 ，AM 幺零二六，北京城市广播。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我们来关注一下北京的天气。今天下午北京晴间多云，北转南风二三级，最高气温14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 30%。 今天夜间北京晴，南转北风一二级，最低气温1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 90%。 总的来看，今天的天气不错，适合大伙的假日出行。明天和后天会有雾和霾的天气发展，提醒大家要做好健康防护，注意交通安全。在这里代表预报编辑焦玲感谢您的收听，也祝大伙一路平安。下面来关注一下这时段北京路面上的情况。 路况信息。 北京时间的16:31，为您来刷新一下目前的路况信息。目前西三环的新兴桥南向北方向有事故，队尾已经排到了六里桥。北五环的北苑桥西向东方向有事故发生，提醒后车司机小心避让。再来关注一下高速路的运行情况。京藏高速沙河大桥到新庄桥、西三旗桥到建祥桥的进京方向、建祥桥到北沙滩桥的出境方向目前车多，行驶缓慢。京城高速北七家桥到京城主收费站进京方向、机场高速的迎宾北桥到机场华谊桥、温榆桥到五元桥进京方向、四元桥到北高桥的出境方向，还有京开高速的三元桥到三榕桥到双元桥进京方向、黄村桥到双元桥的出境方向、京港澳高速杜家坎收费站到大瓦窑桥进京方向目前都是车多，行驶缓慢。也提醒司机朋友，京城高速的进京方向京城收费站有事故发生，后车多，队尾目前已经接近了北七家桥。也提醒司机朋友，在外行车保持安全的车速和车距。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健康加油站，也欢迎您继续收听。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健康加油站。健康加油站。 健康是一，事业、财富、家庭都是后面的零。 健康是人生半径，半径要长，画出又大又圆的人生。 健康加油站，活力常相伴。 全人群，全方位，全生命周期，健康北京如何保障人民健康？ 自己作为健康第一责任人，自我健康管理该如何落实到位？ 健康科普专家直播间为您答疑解惑，欢迎收听北京人民广播电台与北京市健康工作促进委员会办公室联合推出系列访谈《健康北京》。 健康加油站，活力常相伴。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和收看今天的健康加油站节目，我是节目的主持人曹宇。在今天的健康加油站节目当中，为您安排播出的是健康北京系列访谈。本栏目由北京城市广播与北京市健康委员会联合制作播出。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会和大伙儿一起来聊一聊关于艾滋病的话题。今天是一年一度的购物狂欢节双十一，在2017年的双十一统计数据当中，安全套的销量超过了5000万个，垒起来总高度超过9500米，超过了珠穆朗玛峰600米。作为预防艾滋病的重要手段，安全套能够起到多大作用？艾滋病自测盒进入校园成为网红产品，艾滋病自测试纸可靠吗？世界艾滋病日即将到来，健康加油站由北京城市广播与市健康促进工作委员会办公室联合推出系列访谈《健康北京》，为您邀请北京市疾控中心性爱所所长卢红艳做客直播间，和您说一说要爱不要爱。 把一个人的温暖转移到另一个的胸膛，让上次犯的错反省出梦想。每个人都是这样，享受过提心吊胆，才拒绝做爱情戴罪的羔羊。 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为大伙儿邀请到了北京市疾控中心性爱所的所长卢红艳卢主任来到直播间，和大伙儿一起来说一说要爱不要爱。第一个爱是爱情的爱，第二个爱就是艾滋病的这个爱了。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首先有请卢主任和我们的听众网友先打个招呼。 Hello， 大家好，我是北京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的卢红艳。我非常高兴能够参加这个节目。 非常欢迎卢主任今天来到直播间和我们一起来聊一聊关于艾滋病的话题。那今天是双十一哈，很多朋友在这天都会买各种各样的好东西。去年双十一的统计数字就显示说，这个天猫双十一的这个安全套的销量已经超过了5000万个，说垒起来的这个高度比珠穆朗玛峰还要高。这样的一个数字，想问问您是怎么看的？ 可能是有些人会有负面的这种感觉啊，又是不是一些这个性行为又有大的增加，但是我听上去哈，我更多的感觉是正向的东西，因为我感受到大家能够知道怎么去保护自己，去保护他人。安全套的销量的提升，我想更多体现的是我们的知识的提升，还有我们作为一个人的一个基本素质的一个提升。 您反正看到的是一个正向的。我也想问问您，其实很多朋友啊，这个对于这个我们说安全套的热销都会有自己的这种看法。有一些人会说，是不是现在我们的这个性行为发生的时间越来越早了，甚至我们说在校的很多学生家长说这个都会有这种性行为的发生。因为前两天微博上就有一个非常热门的事件，就是高三的一个学生在这个柜子里面发现了安全套，这个老师和家长完全持了两个不同的这个态度，家长特别的气愤，老师反而觉得这是一件好事儿。那您是怎么看的？ 那么首先作为一个就是健康科普的一个人士吧，我更多的还是推荐，就是如果性行为能够向后推迟，那么对于一个人的这种，一个是社会责任感，包括他预防各种疾病哈，都是还是有好处的。但是客观现实哈，包括我们在工作中遇到的情况，确实是哈，随着我们的这个孩子们的生长发育的哈，这样的一个水平的不断提高，包括我们也不排除社会上一些哈各种信息的有些不良信息的一些侵袭，那么确实是哈，我们也看到了有一部分孩子他的性行为还是相对比较早一些。那么这样的话，我觉得就是一种尽量一个是面对现实，因势利导，让孩子们呢尽量推迟首次性行为发生的时间。但是如果说有这方面的这种行为的话，我更多的也推荐啊，让老师和家长能够让孩子们知道怎么去预防，怎么去保护自己。 其实我记得我上学的时候，那个时候在学校上生理卫生课的时候，大家还都特别不好意思，这个有的这个课程我记得应该是2-3节课时，然后呢我们基本上半节课就结束了，大家就开始上自习了。但是现在据说学校里面的这个生理卫生课的这个普及程度和我们当年相比已经有了很大程度的这个提升，这是不是也是我们说很多的这方面的这个科普工作者比较乐于看到的一个现象？ 那么首先我觉得就是科普工作者一定是乐于哈，让我们的艾滋病防治、性病防治，包括性健康教育哈，能够进校园，这样能够使孩子们哈，能够在一个比较正规的一个正确的信息引导之下，会建立一个更好的一个性健康意识。那这是我们愿意看到的。但是现实情况是哈，就是就像您提到的，确实也有一部分学校因为可能缺乏一些更正规的师资，包括缺乏一些相关的教材，可能他们做起来呢有一些困难。但是实际情况哈，我认为是越做越好，确实大家也在重视这方面的这些知识的传播。 那也想问问这个卢主任，咱们放眼全球看一看哈，像比如说这方面做的比较好的，像这种我们说欧美国家，它是不是这个其实很早就渗入到我们说学生的这种课堂教育当中了？ 是的，就我们了解，确实是欧美国家在这方面啊，因为可能他们的一些文化的背景跟我们不一样，所以他们开始这些性健康教育啊，包括艾滋病、性病的这种知识传播，相对比较早。那么我比较个人推荐啊，就是说对于不同的年龄阶段的孩子，其实我们应该用不同的更适宜他们年龄段的方法来去传授一些知识。你比如说对一些这个学龄儿童或者刚刚上小学的孩子，那他可能对这些这个敏感的话题我们很难启齿，但是我们可以把他引入一些，比如说把他用小种子、用植物、用小动物的这种方式让孩子们更不敏感，或者说是更能够让孩子接受的方法。我觉得这样还是尽早开展比较合适。 适。 嗯，其实很多的这个性健康教育现在都有专门的人士去研究适合不同年龄段的人他的这种接受的方式，而且我们真的要跟大伙儿说这件事情它没有特别的神秘，有的时候您越藏着掖着，对于这些我们说好奇心特别强的孩子来说， 对， 他越有这种求知的欲望，而他如果得不到我们说正向的引导， 对， 往往可能会误入歧途，在网上找到一些可能不是特别正规的特别这个我们说这种比较好的引导，反而可能会耽误他。 是的是的啊，所以我们更多的需要去推一批好的教材和好的师资。 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会和大伙主要来谈一谈关于艾滋病的话题，因为12月1号就是世界艾滋病日了。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大家有什么想说的想问的都可以随时和卢主任进行交流和互动，关注我们的公众微信账号我爱问医生，把您的问题发送过来。直播间的两部热线010-6515-822和010-6515-833也已经为您开通了，大家伙还可以通过听听 FM 的手机客户端同步收听和加入到节目的直播互动当中。今天呢，我们也为您开通了视频直播，您可以在今日头条和腾讯视频的手机客户端搜索一下健康加油站，发送弹幕，随时把您的问题提给我们的专家。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依然准备了一个有奖互动问答，我们会选出一位回答正确的听众朋友，送出正在热映的电影《铁血战士》的电影票2张。如果你想要获得我们的奖品，抓紧时间和我们来互动。今天的互动题目呢，是想问问大伙2018年世界艾滋病日的主题到底是什么？这是我们今天的有奖互动问答。2018年世界艾滋病日的主题是什么呢？如果您知道答案的话，抓紧时间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我爱问医生”来参与到有奖互动问答。下面让我们照例先来刷新一下今天最新的健康资讯。我们来刷新一下今天最新的健康资讯。很多人因为平时不注意饮食，摄入了太多的高脂肪高胆固醇食物，把轻度脂肪肝惹上了身。不幸中的万幸是这种脂肪肝还属于轻度，还没有到不可挽回的地步。得了轻度脂肪肝到底应该怎么办呢？轻度脂肪肝的患者在平时必须要加强运动，千万不能够老待在家里。一方面，经常运动可以减掉身上多余的脂肪，而且同时可以提高大家的抵抗力，降低患病的几率。绝大多数的轻度脂肪肝患者是因为平时饮食安排不合理所导致的，摄入了太多高脂肪食物。希望大家在发现自己轻度脂肪肝之后，一定要合理的安排饮食，多吃高蛋白低脂肪的食物，食用油也最好选择一些单不饱和脂肪酸的，比如说像橄榄油、茶油等等。还要提醒您，应该限制一下胆固醇的摄入，动物内脏就暂时不要吃了。乙型肝炎在最近几年的发病率也在提高，所以说很多之前没有注射过乙肝疫苗的人开始对于乙肝的预防有了一定重视。在注射乙肝疫苗之后，我们要提醒您要保证有足够的休息时间，因为疫苗都是病毒的活体，注射到身体之后，身体内部会产生一定的抗争，这个阶段很多人会感觉到身体不舒服，少数人会出现发烧的情况，所以说要保证良好的休息状态，还应该多喝水，尽量让自己在恒温的环境当中，这样可以减少我们发烧的几率。妇产科的医生认为，使用安全套避孕是全球公认已有的最为安全有效的避孕方法之一。它不但能够避孕，还可以预防性病的传播。引发妇科炎症的原因有很多，例如平时不注意个人卫生，使用不洁的卫生用品，经常使用护垫，或者是人流手术造成感染，有不洁的性生活，性交过于频繁等等，都会引发妇科炎症。而使用安全套避孕，能够在很大程度上降低上述妇科感染的机会。 健康加油站，活力常相伴，欢迎您继续收听。 健康加油站，活力常相伴，欢迎大伙儿的继续收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为大家伙儿邀请到了北京市疾控中心性爱所的所长卢红艳卢主任来到直播间，和大伙儿来说一说要爱不要爱。第二个爱是艾滋病的爱哈。刚才在这个资讯的播报当中，我们提到了这个安全套是目前全球公认已有的最安全有效的一种避孕方式，同时可以预防很多的这种性病的传播。在去年双十一的时候，这个安全套在整个的这个销量排行榜当中也是非常靠前，销量非常的高。那一开始的时候，卢主任说，这其实也是大家现在逐渐的去重视 自我保护是一个好的现象。那安全套的使用到底能够给我们比如说整个的这个安全意识或者说安全保护带来什么样的保护，卢主任给大伙介绍一下吧。 嗯，好的。那首先我们得去评价一下，比如说我们所处的这个环境这个地区，那么艾滋病或者是性病流行主要的途径，那么性病不用说了，它肯定是经性接触传播。那目前我们国家包括我们北京市艾滋病的这个传播也主要是经过性接触这样的途径传播，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这个安全套的使用一定是能够有效的预防艾滋病和性病的这种传播。当然在这个整个的这个咨询啊，包括我在工作过程中确实也有一些人会怀疑哈，这艾滋病是能够通过这个安全套完全预防吗？那么回答一定是肯定的，就是但是前提是正确的使用安全套啊，我们会告大家哈，一定要全程的正确的使用质量合格的安全套，一定是能够有效预防艾滋病和性病的。 所以说安全套的这个正确使用也特别的关键。 是的，是的， 它对于艾滋病和性病的传播能够起到很好的这种防护作用。 对， 那也想问问，比如说像这个安全套在哪些情况之下是属于我们说这种不正确的使用范围，有可能会降低它对性病、艾滋病的防护力度？ 那首先更多的哈，我听到有一些这个预防失败的，那么就是没有全程使用啊，他会考虑比如说在某一个阶段使用，他主要是目的是为了避孕，那这样避孕可能会有一定的效果，但是呢对于预防性病和艾滋病是不可以的，一定要全程使用安全套。再一个呢，就是有些人他会不太关注这个安全套的这个有效期啊，他可能用一些过期的，那么他可能这个乳胶也好或者它的一些这个产品的质量会受到严重的影响，所以大家一定要看好这个，一个是我们就是相关部门批准的质量合格的，还有一个就是在有效期内的这样的安全套。 可能很多人觉得这个安全套也没有破也没有坏，它只是过期了，应该还能继续用，但是有可能我们说橡胶的质量受到影响，在整个使用的过程当中由于受到了外力的作用， 对， 有可能会有破裂的情况。 是的，是的，是的，一定要使用合格的在有效期内 的合格的这个安全套。好，那接下来也想问一问这个卢主任，现在咱们北京或者说全国的这个艾滋病的发病趋势到底呈现了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态势？ 那么我们说一下北京市的这个疫情情况。那么在这个大概是几年前，在2013年之前，北京市这个艾滋病疫情啊，因为各种人群的行为的特征啊等等的这种因素的影响，它呈现了一个快速上升的趋势。那么我们北京市的市委市政府啊，包括我们的相关的部门哈，对于艾滋病预防也是高度的重视。我们采取了这个相关的一些措施哈，比如说加强我们的这个主动发现、主动检测，以及对患者的这个主动治疗、积极治疗的这些措施。那么从2013年开始，我们的疫情也开始趋缓啊。那么也是看到了哈，疫情就是得到了这个上升的势头，得到了一些有效的控制。那么再一个呢，就是北京市的这个艾滋病疫情还是呈现以性传播为主啊。那么也有一些就是有时候跟其他的一些老百姓聊天哈，他们还停留在就是是不是吸毒是传播艾滋病的。那么曾经是吸毒传播哈还是比较严重，但是目前北京市啊，通过我们这么多年的工作，现在是性途径是主要的传播途径。所以我们目前的基本的一些措施，主要的一些应对哈，都是针对性传播的一些干预的手段。 性传播现在已经成为了咱们北京我们说艾滋病传播的一个主要的手段了，或者是途径了。 途径， 但是在一开始的时候，卢主任也说了，正确的使用安全套，其实对于整个艾滋病的这种我们说性传播的途径是有很好的保护效果的。 是的，是的。 好，其实啊，前一段时间也有一条新闻引起了很多人的重视，是说艾滋病的检测试纸已经进入了北京、上海、广西、云南、四川、黑龙江等六个省自治区的部分高校，很多学校的自动售卖机当中都可以购买到这个艾滋病的自测纸。说记者调查说，这些自测试纸呢很受欢迎，多个学校出现了售罄的情况。很多人看到新闻之后就担心，现在学生们对于艾滋病试纸的这种我们说这个受欢迎程度，是不是也反映着现在很多的学生已经成为了艾滋病感染的一个我们说高危人群了呢？ 那么首先我先澄清一个您的概念哈，这个我们在高校去推广一些艾滋病的检测的一些服务，那么不是试纸哈，它是我们叫尿检的检测服务包。那么主要是针对就是青年学生，他有一些检测的需求，而且呢他可能对于这个检测的采样还有一些困难，所以我们推广了一些以尿液检测为主的这样的一个手段。那么学生拿到这个服务包，不是进行自己的检测，而是采集了自己的尿液之后把它寄到专业的实验室， 然后我们的这个采样器上是有一个条码，这个条码是和每一个学生自己的身份、他的手机号没有任何关联，就是完全信息隐匿的前提之下，他拿的这个号可以在检测周期之后，他去上网来看自己的检测结果，是这样的方法。主要目的呢，是为了保护学生的隐私，动员更多的有可能感染艾滋病的这样的青年学生能够主动接受检测。再一个，您提到的这个青年学生疫情哈，那么北京市呢也是整体疫情目前是趋缓，那么青年学生这几年的疫情也是更明显的有一个趋缓的态势。所以目前呢，我从一个专业人士角度来讲哈，我不认为青年学生是感染艾滋病的高危人群。但是呢，为什么我们要关注青年学生艾滋病的防控工作？是因为我们可以很容易的可以想象，一个青年人哈，他正是一个就是要贡献，向社会贡献哈，要回报社会的一个年纪。那么我们不希望任何一个孩子感染艾滋病，而且一个学生其实他会辐射到一个家庭，甚至一个更多的一个社会面，所以我们更要关注学生的健康。 所以说我们也希望通过我们的节目告诉给大家，或者传递给大家更多的这种我们说正确的一个理念。其实我们对于这样艾滋病的一个重视，并不是说是因为某一个人群他一定会感染，或者说某一个人群他一定要特别小心。我们是希望大家，其实我们在社会上每一个人都从自我保护开始做起，自己对自己先负起责任来。 对，健康是每一个人的责任。 好，这个卢主任也说到了，现在很多的这种我们说高校已经有这种艾滋病的检测包了，通过这种自我检测的方式，可以保护隐私的同时，发现自己有没有染这个我们说 HIV 的这个病毒。好，那今年也就是2018年世界艾滋病日的主题，也是我们今天的互动题目，那答案先请卢主任说一下，因为我知道好像也是和这个自我检测有关系的。 我现在可以说了哈， 先说一下。 好，但是这样，就是联合国艾滋病规划署在前不久它推出了今年的世界艾滋病日的主题，它的英文呢是 Know Your Status， 也就是说要主动能够掌握自己的 HIV 的感染的状况。那么我们中国哈也是根据中国的国情，包括我们的艾滋病的流行的特点，那么我们把它给这个深化的一个，就是我们今年的一个主题叫主动检测、知爱防爱和共享健康。那这是我们的主题。 好，所以说2018年世界艾滋病日的这个主题，也就是一个大的主题，全世界的统一的主题，应该是知晓自己的 HIV 感染状况。 是的， 对。然后呢，我们中国把它更细化了一下，叫主动检测、知爱防爱、共享健康。 对。 但是我们今天有奖互动问答的题目问的是大伙儿，2018年世界艾滋病日的主题，也就是这个大的主题到底是什么？这个答案已经揭晓了，大家伙儿可以抓紧时间把我们的正确答案发送到微信公众账号。我爱问医生来参与到有奖互动问答。在下半段节目结束之前呢，我们会选出一位回答正确的听众朋友，送出2张电影票。那说到了艾滋病的这个我们说主题，要知晓自己的这个 HIV 感染状况，那检测就是必不可少的一个手段。 是的， 卢主任说了，现在像就一些高校有这种保护隐私的艾滋病的检测的检测包，是通过尿液的方式。那现在对于艾滋病的这种自我检测到底有哪些方式呢？我们之前呢也是采访到了佑安医院性病艾滋病临床诊疗中心的李在村主任医师，我们一起来听一听他是怎么说的。 艾滋病的检测目前自测的方法呢都是快速检测方法，就是用试纸来检测，可以用血液检测，也可以用尿液检测，还可以用口腔分泌物。但注意啊，我们说的口腔分泌物不是唾液，不是吐一口唾沫来检测，是拿有一种取样棒在牙龈上刮取几下，上牙龈刮一下，下牙龈刮一下，这样呢，然后在一个稀释液里面稀释以后再检测，通过检测血液或者尿液或者检测口腔分泌物，可以很方便的在家里面自个检测，具有一定的隐私保护性，比较方便。 这是李在村主任说，现在在这个我们说临床上比较多见的这样的快速检测的方式总共有3种，一种是尿液，一种是血液，还有一种是口腔的分泌物。我们刚才提到的这个在校园里面的这种自动售卖机售卖的应该是通过尿液的检测方式。那卢主任也跟我们介绍一下，通过这种血液和口腔分泌物的是哪种检测的方式，也是这种我们说把样本要寄回到医院去检测吗？ 那么目前我们能够知道的哈，这些检测的方法，像血液检测，还有就是其实学名上是口腔渗出液的检测方法，那么它是可以不需要回寄样本，能够现场出 结果的这样的一些检测方法。 嗯，那现在比如说这三种方式的话，它的这个自我检测的准确率到底是怎么样？因为有网友在我们的微信上想问说，之前就看新闻报道说了说艾滋病有自测的试纸，想问问检测结果是和验孕棒一样能当场看到吗？还想问问这个检测的这个准确度到底怎么样啊？想问问您。 那么作为一个专业人员哈，我是客观上来讲，就任何的检测的方法都有它的长处，也都有它的弱项。 嗯， 那么从综合角度来讲啊，我更推荐如果有检测需求的人，建议我们到正规的医疗卫生机构去接受专业的检测。 嗯， 这个我想应该是综合指数最高的啊，它是应该准确性，包括它各方面的综合服务。为什么这么讲呢？是因为这个艾滋病的检测啊，它和其他的检测有一定的区别。首先，其实我们更多的是要评估，评估什么呢？就是我们面对的这个人，他是不是能够接受，之后有可能发生的检测结果，特别是阳性结果。 嗯， 那这样的话，他如果到了专业机构哈，我们的医生哈会对这个来求询的或者来咨询的人有一个综合的评判。如果他本身就是心理上很紧张， 嗯， 或者他并没有做好面对检测之后的这个结果的时候，我们会用其他的一些方式来去引导他，或者说是评估他更合适的检测的时机。 嗯， 这是一个哈。那么就这个整个这个检测的方法来讲哈，那么目前我感觉就是说还是以血检的方式，这样的准确度会更高一些， 会更高一些。 对对对， 嗯，而且我们是不是也得提醒大家伙，其实不管是哪一个方式的这种快速检测方法，它其实都存在着误差率。大家不要认为这个快速检测之后拿到了这个结果就一定是我最终的这个检测的结果。其实我们还是建议大家，如果拿到结果之后，如果是成了阳性的话，最好抓紧时间赶快去这种专业的医疗机构，就像卢主任建议的一样，找专业的人员从各个方面综合来进行一个评估，这个时候才可以我们说更进一步的去确诊这个情况。 是的，就这个我还是特别希望能说两句啊，因为是这样，就是有些人他还是因为各种原因他选择了自己在家进行检测。 嗯， 那么这种检测方法呢，我想首先还是强调，就是你一定要有对你自己的一个正确的认识，就是你的心理的承受能度承受能力有多大。对对对。 嗯， 然后再一个呢，就是说如果你选择了做的话，那我希望就一定要认真的去按照说明书的操作去做。再一个要提示的就是说，检测呈现就像刚才提到的，比如说血检也好，或者说口腔渗出液的检测也好，呈现阳性的结果不一定代表你就一定感染了艾滋病。 嗯， 那么你需要的一定是尽快到专业机构去接受专业的复测和相关的这种检测。 嗯 嗯， 好啊，很多朋友可能选择在家或者说自己检测的一个最大的担忧就是害怕隐私保护的问题。那也想问问卢主任，如果大家检测了这个结果，比如说去专业的医疗机构寻求保护寻求这个检测的话，在隐私保护这方面是不是这些医疗机构也都会有所考虑？ 那当然了，因为从各个角度哈，包括传染病防治法，包括还有艾滋病防治条例，那么它都明确规定了哈，对于这个患者的隐私要严格保护，所以大家可以放心的啊去接受相关的咨询和检测，这没有任何问题的。 嗯，不会因为说去检测了之后，检测的结果是呈阳性，这个医院就要通知给比如说单位啊，通知给学校啊，要尽快把这个人进行隔离，其实不是这样的。 不会的，不会的。 嗯，对于隐私是有很好保护的。 是的。 所以说也提醒大家，今年的世界艾滋病日的这个主题就是知晓自己的 HIV， 就是艾滋病的感染状况。我们要提醒大家，如果你有这种比如说高危的我们说艾滋病的传染的各种接触也好，途径也好，一定要做好自我检测，让自己知道有没有被感染，先做好自我的保护之后，我们可能才能对更多的人负起这份责任来。 嗯，是的，我觉得更正一下您的说法，就是要知道自我保护，这是对的。 嗯， 但是呢，我觉得就是说更推荐的是到专业的机构接受检测。 嗯嗯，好，寻求这个更准确的效果， 更准确的，对，更综合性的全面的服务。 嗯，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为大伙儿邀请到北京市疾控中心性爱所的所长卢红艳卢主任来到直播间，和大伙儿来聊一聊关于艾滋病的话题。大家伙儿有什么想说的想问的，都可以随时和我们的专家进行交流和互动，关注我们的公众微信账号我爱问医生，把您的问题发送过来，同时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公众微信账号参加到今天的有奖互动问答。想要问问大伙儿，2018年世界艾滋病日的主题到底是什么呢？如果您知道答案的话，抓紧时间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在节目结束之前，我们会选出一位幸运的听众朋友，送出正在热映电影《铁血战士》的电影票2张。如果你想要获得的话，抓紧时间把您认为的正确答案发送过来吧。下面让我们稍事休息，节目的下半段我们继续。 是预防煤气中毒工作协调小组提醒使用煤火取暖居民，选用合格炉具，正确安装使用，室内务必安装风斗和一氧化碳报警器，定期检查炉具，防止烟道堵塞、烟囱漏烟，提高自防意识，谨防煤气中毒。 我国27岁男子选手徐海峰，他以566分的成绩中国金牌。 我们曾经因为这些记忆而自豪，我们正在努力建设体育强国。 Of the Olympic Winter Games 2022, Beijing。 改革开放40年特别节目《活力新北京》。 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1073，在你身边。 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今天的空气质量情况。今天夜间北京晴，平原地区有轻雾，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1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90%。明天白天北京晴，有轻微到轻度霾，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14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35%。总的来看，明后天雾霾天气有所发展，提醒大家出行的话要注意健康防护。在这里代表预报编辑焦玲感谢您的收听，也祝大伙出行平安。下面我们来关注这一时段北京路面上的情况。 路况信息。 北京时间的17点01分，为您来刷新一下目前的路况信息。首先来关注一下东部环路，东二环的东直门桥到广渠门桥北向南方向目前车多，行驶缓慢；东三环燕莎桥到双井桥北向南方向；东四环东风北桥到姚洼湖桥北向南方向；东五环的七棵树桥到远通桥北向南方向；小郊亭桥到大黄庄桥南向北方向；东六环的长屯桥到土桥新桥北向南方向；世园桥到土桥新桥的南向北方向。以上路段目前都是车多，行驶缓慢。东六环的土桥收费站以南北向南方向有事故，后车多，队尾目前已经排过了三汇桥。再来关注一下高速路的运行，京新高速上地到建亭桥进京方向车多，京藏高速陆庄桥到新庄桥，清河收费站到建祥桥进京方向，京城高速的北七家桥到京城主收费站进京方向，机场高速温榆桥到大山子进京方向，四元桥到北高出京方向，机场二高速的平房东桥到平房桥进京方向，京沪高速四环到五环的出京方向，还有京开高速庞各庄到天宫院进京方向，马家楼桥到新发地出京方向，京港澳高速杜家坎收费站到大瓦窑桥进京方向，目前都是车多，行驶缓慢。也提醒司机朋友在外行车保持安全的车速和车距。接下来继续为您播出的是健康加油站，也欢迎您继续收听。 健康是一，事业财富家庭都是后面的零。 健康是人生半径，半径要长，画出又大又圆的人生。 健康加油站，活力常相伴。 全人群、全方位、全生命周期，健康北京如何保障人民健康？ 自己作为健康第一责任人，自我健康管理该如何落实到位？ 健康科普专家直播间为您答疑解惑，欢迎收听北京人民广播电台与北京市健康工作促进委员会办公室联合推出系列访谈《健康北京》。 健康加油站，活力常相伴。欢迎各位听众、各位网友继续回到今天的节目当中，我是节目的主持人曹宇。本栏目由北京城市广播与北京市健康委员会、 北京市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制作播出。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为大伙儿邀请到了北京市疾控中心性爱所的所长卢红艳卢主任来到直播间，和大伙儿一起来说一说要爱不要爱。第二个爱是艾滋病的爱，因为12月1号就是世界艾滋病日了。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和大伙儿来探讨一下关于艾滋病的话题。大家伙儿有什么想说的、想问的，都可以随时和我们的嘉宾进行交流和互动。关注我们的公众微信账号“我爱问医生”，把您的问题发送过来。直播间的两部热线010-6515-0822和010-6515-0833也已经为您开通了。大家伙儿还可以通过听听 FM 的手机客户端同步收听和加入到节目的直播互动当中。今天呢，为您开通的是今日头条和腾讯视频的视频直播，大家可以在两个手机客户的平台搜索一下健康加油站，发送弹幕把您的问题提给我们的专家。当虚假的背影消失于情，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依然和大伙准备了一个有奖互动问答，我们会选出一位回答正确的听众朋友，送出正在热映的电影《铁血战士》的电影票两张。今天的有奖互动问答题目是2018年世界艾滋病日的主题到底是什么？如果您知道答案的话，抓紧时间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我爱问医生”来参与到有奖互动问答。我们来看一看大家伙在上半段发来的这个有奖互动问答的答案哈。美丽山水说：“主动检测，知爱防爱，共享健康。”这其实是咱们中国今年的世界艾滋病日的一个这个主题哈，并不是我们说是全球的一个共同的口号。 对， 红红呢说知晓自己 HIV 感染状况，还有 Afraid 说2018年世界艾滋病日的主题是知晓自己的 HIV 感染状况。美妈说行动起来，向零艾滋迈进。这个主题我记得好像是去年吧， 很早，应该是不是去年，是几年前，具体几年我也记不太清。 对，我记得好像是有过这样的一个主题。 有过，对的。 Roma 也说的是主动检测，知爱防爱，共享健康。田庚说知晓自己的 HIV 感染状况。其实我们说正确答案已经出现在我们这些答案当中了哈，但是我们现在先不说谁获奖，我们在节目结束之前再给其他的听众朋友留一点机会。到底哪一个是正确答案呢？如果您知道的话，抓紧时间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我爱问医生来参与到有奖互动问答。节目结束之前呢，我们会选出一位回答正确的听众朋友。爱情不停站。好，节目的下半段呢，我们继续来回答一下听众朋友在微信上之前留下的一些问题。卢主任，有听众朋友之前在微信想问说，艾滋病的这个检测周期一般是多长时间能够知道这个结果？ 那么这个其实就是很多群众爱问的一个话题啊，就也就是涉及到了艾滋病的它这个检测的时间。那么这个是跟每一个人包括你使用的检测方法是有关系的。那目前我们推荐的这种就是血液检测的方法，那么它的使用4代世纪的这个所谓的窗口期是在这个目标人群最后一次高危行为之后2到8周。那么也就是我们可以算算啊，就是1-2个月之后就可以接受 HIV 检测。 也就是说 HIV 的这个病毒它有一个我们说检测不出来的一个窗口期。 窗口期，对。 比如说我们说有这种高危的行为，比如说有这种血液的接触，比如说输血，或者是各种，比如说我记得前一段时间还有说这个打耳洞、纹身都有可能去感染这个艾滋病。只要这个有血液的这种接触， 我们体液的接触， 甚至有高危的性行为，这个是我们都算是最后一次我们说这种高危的行为。 对， 在这个周期2到8周之后， 对， 检测就可以查出来。 是的。 那基本上就是2个月之后，就可以明确的查出来到底有没有我们说感染这个病毒了。那在这个窗口期，很多朋友就有点纳闷了，如果有这样的行为，那这个窗口期我到底应该做什么呢？我也不能这2个月就惴惴不安，不停的自己自我猜测吧。 那么首先呢，我们也告诉大家哈，因为感染艾滋病它确实也有一个概率，并不是说一次高危行为就肯定是感染的，所以大家一定要就尽量去放松心情，这个纸上谈兵哈，就很多人也说我很难这样，所以我建议大家呢，就有过高危行为，当你还没办法用现有手段检测出来的时候，你也做一些心理上的疏导啊，可以请你的朋友或者说专业医生给你做一些指导。那么再一个呢，就是要相信科学，因为我遇到更多的人，他不是说就是真的是感染艾滋病，而是说他怀疑自己感染，然后反反复复做检测，这样也不是说我们推荐的一种方法。 也就是说心态这个时候我们开始需要调整了。 是的，很重要的。 艾滋病的感染都是有几率的，不管是这种高危的性行为还是血液的接触， 其实都是有几率的，并不是说有一次就百分之百可能会被感染到。 那这个途径不一样，它的概率也是不一样的。如果说就是输入了感染有含有艾滋病病毒的血液，这个感染风险是极高极高的。 非常高的。 对，那么性接触呢会相对的低一些。 那也提醒大家，如果有这样的行为之后，我们说2到8周，也就是大概2个月之后， 对，我们保守的说就是3个月。之后我们去检测，那么基本上这个检测结果就可以印证上一次的这个危险行为是不是感染艾滋病。 是比较准确的。所以说这个中间这个时间段，大家伙可以做一个心理的这种调整，到底去如何面对这样的一个结果，如果结果出来的呈阳性，我到底应该怎么做。其实这段时间我们可以用来思考这些问题了。 当然我们其实也在致力于把我们这个窗口期尽量缩短，因为我们也理解哈很多人这种焦虑的心情，所以现在北京市也在尝试去探索做我们叫肝血斑的检测方法，去把这个检测呢提前到我们去查病毒，去查核酸。那么这样的话，有些方法会把窗口期再次缩短到大概只有7到10天。当然就是不管任何方法，我们还是要强调哈，它都会有一个检测空白。所以大家还是要心理上能够帮助自己去面对这些事实。 其实这个我们说窗口期，也就是这个空白期，是不是也得提醒大家伙，在这样的一个时间段之内，我们得起到一个保护的措施，也就是这个时间段之内，我们不要再跟自己的比如说爱人啊，或者说自己的这个朋友发生这种我们说亲密的性行为了。 是的是的。 然后呢比如说有这种献血啊这种行为，咱们在这个窗口期咱们就尽量不要再进行了。 对对对，如果怀疑自己有感染风险的话，那么我们第一推荐是不要去献血。那么再一个，如果说会发生一些比如无保护性行为的话，那么一定要有这个意识要保护别人啊，要使用安全套，避免在这个时间去传染给他人。 因为这个窗口期其实我们和医生都不知道有没有感染的这个情况， 是的是的， 所以说做好保护措施就非常的重要了。 对对。 还有听众朋友在问说，很多人呢都是害怕暴露自己感染艾滋病，在不知道的情况之下，然后呢做出了对自己和他人不负责任的一些行为，希望大力的推广匿名检测。卢主任上半段的时候也提到了，现在去医院检测的时候，这个出于各种法律的保护，其实都是对隐私的保护是有一定的这个考虑的。 是的。 那也想问问，比如说我们去医院如果想要进行这个艾滋病的检测，您跟我们说一说正确的这个步骤途径到底是什么样的，比如说需不需要携带我们的身份证啊，我能不能够比如说登记一个假名字 是这样，就是我们现在北京市的所有的2级以上的医疗机构，你就可以想了哈，这就有200多家啊，就都可以提供 HIV 的抗体检测，都建了这个艾滋病的筛查实验室。所以说呢，如果有需求的话，你们可以到这些医疗机构去主动的接受检测。那么再一个呢，就是我们也是为了能够及早的发现一个人的 HIV 的感染状况，那么北京市也是出台了相关的政策，比如说在一些医院的重点的科室，像在这个性病门诊，在感染科这些这个重点科室，我们是如果患者不拒绝的前提之下，不主动拒绝，我们要主动的给他提供这种 HIV 的检测。那么包括一些这个有创的一些治疗，包括手术，还有输血之前哈，都要给患者提供 HIV 的检测。那么这个对于就是及时的掌握感染状况也发挥了很大的作用。那么再一个呢，北京市也是为了能够给患者不给我们的这个相关的有需求的人群提供更便捷的服务，那么现在是98%以上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也都建立了我们叫筛查点，也是提供 HIV 抗体的快速的检测的服务，所以大家都可以到这些地方去接受。包括呢每一个区都指定一家疾控中心，还有一个这个妇幼保健机构，另外还有一家综合医院能够提供免费的这个检测的这种服务啊，大家可以根据你的需求。当然就是即便是这样的一个就我们觉得是武装到牙齿的服务体系哈，还是有一部分人他担心，就比如说担心我的隐私啊，我去 HIV 他不愿意去。那么针对这种情况呢，我们也在创新我们的工作模式哈，来弥补现有体系的一些可能在隐私上他的担心。其实大家其实没有真的没有必要担心这个隐私泄露的问题。那么为了这些这个有需求的人，我们也提供了叫互联网加艾滋病的多元化检测模式。刚才我们提到的哈，这个高校里面的一些自助的检测机就是其中的一种，那么主要是针对一些学生群体。那么另外呢，我们也会在这个通过一些其他方式，比如今年呢，我们北京市的性爱协会和市疾控中心，我们联合也推广了一检知，那么就是通过一个微信的公众号，我们去预约，那么通过物联网 让这些这个有需求的人哈，把这个你需要的检测服务包快递到你的身边 啊， 这样他就更能够保护隐私的前提之下，能够接受检测。 嗯，而且这样可能对于很多人来说会方便了很多。 方便很多。 这个时候就在家收个快递，然后把样本再寄到相关的医院， 对， 然后到时候在网络上查询。 是的，是的。 应该是有一个唯一的认证这个编码，通过这个编码的 和本人没有任何关联的一串数字。对对对啊， 好。啊，刚才您说的这个互联网加，也是通过关注一个微信公众账号的这个方式，您把这个微信公众账号再跟大伙儿说一说，如果有需求的朋友可以关注一下这个微信公众账号， 就是北京市性病艾滋病防治协会。那么在协会的公众号下面有一个易检知的服务模块，当然这个服务也是我们在探索性的，今年我们是准备推出1000个，先尝试的推出1000例这个免费的这种服务包，来看看我们的需求是不是很旺盛，以便我们后期去进行推进相关的服务。 所以说大家有需求的话可以关注一下这个微信公众账号，在使用了这个我们说相关的检测服务之后，有什么意见和建议，是不是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账号来提出来这个反馈的意见。其实我相信每一项的服务刚推出来的时候可能都会有自己的小瑕疵小问题，我们共同去努力发现它，解决它，把更好的服务带给大家。 对对对。 好还有很多的听众朋友在问说，这个如果检测出了艾滋病是会被强制治疗吗？这可能也是我们说很多的朋友不太了解，或者说有一个担心和顾虑的地方。检测出来如果结果成了阳性，那这个时候是被会强制治疗或者是强制隔离吗？ 那首先这个强制这个词儿哈，如果没有违法没有犯罪哈，我们就单就艾滋病这个前提是没有任何强制措施的。那么我们是推荐，强烈建议啊，比如说现在我们国家的这个艾滋病的治疗标准在不断的调整，这也跟这个我们对于艾滋病的科学的认知，我们国家的这种医疗资源的这个程度哈都有关系。那目前北京市我们对于艾滋病治疗的推荐的方法就是说，一诊断为艾滋病，建议你就及时去治疗。所以但是我们并不是说就是你不治疗不行，对，强制哈，这是我们要就是知情同意的前提之下。 那现在对于艾滋病的整个的这个治疗体系，您说了在不断的发生着这个变化， 标准在变化， 它现在主要采取的是什么样的治疗手段？还有我也想问一问，这个艾滋病患者的这个生存率现在是怎么样的？ 主要的治疗手段还是以这个抗病毒治疗，就是我们所谓的就是大家可能公众比较知道的鸡尾酒疗法啊，这样的联合的抗病毒治疗的方法是一个主要的方法。当然它也要同时配合相关的一些检测以及一些机会性感染的一些治疗啊，是一个综合的一个服务手段。 更多的现在是通过比如说这种药物的方式。 是的，药物，抗病毒治疗的药物治疗。 通过这种药物的方式。 对。 我们说有医生会给你制定比如说什么样的这种服药的周期，什么样的服药剂量， 对， 这个都会给你制定一个比较详细的，然后呢按照规定来服药。也想问问这个艾滋病患者的生存周期到底能够达到多少？ 不好意思，因为我特别愿意强调，就是艾滋病的治疗目前呢是不能治愈，所以也提醒如果真的是感染了艾滋病的这样的患者朋友们，一定要遵从医嘱，一定要就是我们叫依从性好，就按照医生的要求好好吃药。但是如果在这个前提之下，比如说你及时的知道了自己的感染状况，就像我们今年的主题，再一个好好听医生的话，认真的按照医生的这个要求去服药的话，那么他的这个生存的，所以我们叫期望寿命，会很接近健康人的期望寿命。一些研究显示 是没太大差别， 没有太大差别哈。有的研究也提示，大概也就是比一般人会少3到5年啊。就是前提啊，我再强调，前提是早发现，然后及时治疗，规范治疗。 好，所以说这个及时治疗、规范治疗，其实在整个艾滋病的我们说病情的控制当中也显得非常重要， 非常重要。 可能有些朋友说，这个我吃了药，感觉现在挺好的，也没有各种症状的出现，然后呢，身体我感觉也没有什么不舒服，我是不是就可以停药，证明这个艾滋病病毒我已经控制了，甚至消灭了？其实并不是这样。 是的，目前就是艾滋病因为还没有一个完全治愈的药品出现，所以目前还是要终生服药的。 所以说这个我们说用药的依从性， 是 对于整个的这个用药周期，然后呢用药的剂量，这个时候我们一定要听从医生的建议， 是的， 定期按时的去这个服药。 是的，是的。 还有听众朋友在问说，这个听说现在高危性行为之后服用一种药物可以阻隔艾滋病的感染，想问问您是真的吗？咱国家有这种药吗？您听说过这种药吗？ 我发现这朋友们的听众朋友的这信息还是挺先进挺前卫的哈。先是这样，就是其实我们叫做暴露后预防，这是一个手段。那么主要艾滋病的暴露后预防其实现阶段主要是用于一些职业暴露， 比如说像医务人员啊，他在手术啊等等的过程中，他发生一些这个破溃啊、被手术刀拉到 了 啊，划破了，被注射器扎到了，包括有一些就是公安干警在一些这个执勤的过程中啊，被一些可疑的一些艾滋病患者啊，一些这个击伤啊，或者说是咬伤等等。那我们呢，对这样的人提供职业暴露后的预防，这个预防的方法对于就是防止艾滋病的感染是非常非常有效的，不能说百分之百，肯定不能说百分之百，但是非常有效的。那么目前呢，就国际上哈、包括我们中国也在做一些试点，那么我们尝试把这种方法用于这种经性暴露后的预防，特别是在目前哈、就像北京市包括这个全国比较高发的男性行为人群，我们也在进行试点的工作。那么所以说现在如果说有这方面的这种需求的人哈、可以在关注我们的一些这个工作进展，我们会在适当的时机哈、把北京市的一些试点工作的推进情况，包括我们的服务的模式和能够提供这些服务的一些医院进行公众的这种发布。 那除了这个，我们说现在更多的是用于一些特殊的这个职业和人群，那对于 HIV 病毒，也就是艾滋病的病毒，咱们现在主要的预防手段都有哪些呢？卢主任， 您是指哪个？就是因为预防手段有很多，是指治疗方面呢，还是说行为方面呢？ 更多的咱们介绍一下行为方面吧。 那因为还是说哈，中国也好，北京市也好，因为我们是经性途径，是艾滋病的最主要的传播途径，所以呢，如果预防这方面的这种感染的风险，首先还是要做到这个忠诚，就是性伴数越少，艾滋病感染的风险会越小， 几率越小， 对，概率会越小。再一个呢，就是说如果说有些人在一定的前提之下，他可能会有一些婚外的或者一些高危的性接触的话，那我们一定强烈推荐要进行这个安全套，全程使用，正确使用安全套去预防经性途径的这种传播。当然呢，就是对于血途径哈，像我们国家已经控制得非常好了，像经血传播啊、基本上被杜绝了。那么我们对听众的建议就是说，不要去吸毒，特别是不要去供注射器去吸毒哈，这也是感染艾滋病经血途径的一个方式。那么另外还有一个途径就是母婴传播。那么针对一些孕期的，或者说是这个我们叫这个适龄的这样的孕妇，如果感染了艾滋病，那么她一定要到专业的机构去接受全程的母婴阻断。那么她就是生一个健康宝宝的这种可能性也是非常高的，因为母婴阻断的成功率也是极高的。 因为我们说艾滋病的这个主要的几个传播途径，其中有一个就是母婴传播。但是现在我们已经科学技术的不断发展，已经有这个母婴的阻断了。 母婴阻断，对。 也就是说，妈妈虽然感染了艾滋病，生出来的宝宝很有可能是一个健康的宝宝。 对，是的。 所以说也提醒一下大家，如果是我们说准妈妈这个在检查的过程当中发现了自己非常不幸感染了这个艾滋病的病毒，这个时候也不要特别的慌张，说这个宝宝是不是我就不能生了，我就得把它打掉啊。这个时候去专业的医院，我知道像这个地坛啊、佑安医 院 好像都是可以有这样的母婴阻断的技术和手段。 是的， 我们接受正规的这种治疗，生出来一个健康的宝宝还是非常有希望的， 成功率是极高的。 好，所以说我们也希望通过今天的这个节目啊，希望大家伙重视起来。其实艾滋病的这个防治真的是我们应该从每一个人从意识上先重视它，每一个人都参与其中，来共同营造这样的一个我们说这个要爱不要爱的环境。 是， 好，那今天呢也再次感谢卢红艳主任来到我们的直播间，也感谢听众朋友们的收听和陪伴。最后我们跟大伙来公布一下今天我们有奖互动问答的正确答案吧。2018年世界艾滋病日的主题到底是什么呢，卢主任？ 那就是知晓自己的 HIV 感染状况。 知晓自己的 HIV 感染状况。好的，我们看一下编辑告诉我说今天的获奖听众是红红这个朋友，他呢应该是在上半段的时候就发过来了自己的答案，说知晓自己的 HIV 感染状况。红红，在节目之后呢，我们的工作人员会和您取得联系，把我们的这个电影票的兑换二维码发送给您，您可以在网络上直接兑换，选择一个自己想要去看电影的时间，可以随时兑换我们的电影票。也再次感谢听众朋友们的收听和陪伴，也感谢卢主任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在明天的节目当中，我们会为大伙儿邀请到大兴区人民医院的院长马秀华做客直播间，和大伙儿来说一说科学管理服务患者。大家伙儿也欢迎您收听我们明天的健康加油站。稍后北京城市广播17:30为您播出的是教育面对面，也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明天不见不散。 透明晨光中悠悠花香，每天

幸福。